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38集，穷奇之怒。剧烈的震颤沿着江瑶等人脚下的地面从后方扩散而来，重心不稳的江瑶一个踉跄，差点被震倒在地，索性被边上的陆星月一把扶住。 你没事吧？ 我没事，快走。 江瑶喘息着，随着他手背上那道金色铭文的逐渐消隐，江瑶的脸色也愈显苍白。虽然先前靠着三人的配合以及九牙借给江瑶的幻术力量临时摆了穷奇一道，但江瑶自己也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更何况在身体虚弱的当下接连使出式神与法力，他的身体已濒临极限。而旁边的陆星月和穆剑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连续的战斗让三人已是伤痕累累。 这震动恐怕我们的陷阱已经被破了，穷奇他快追上来了。 穆剑云说着，忧心忡忡地望了眼身后漆黑的荒郊野岭。即便他们之前成功穿过鬼市结界，沿着破庙的密道来到丰都郊外，但这并不代表危机已经过去。凭着穷奇的实力，追上他们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 绝不能让穷奇进入丰都县城伤害百姓，我们得往县城反方向走，把他引到无人的郊外山区。 哼，你们以为还能跑得了吗？ 话音未落，一道黑影忽然从天而降，凛冽的妖风夹杂着冰寒刺骨的杀气，刹那间奔袭而至，将三人一下子掀翻在地。极具压迫感的风压令江瑶瞬间倒飞了出去，狠狠地摔在了一块岩石边上。江瑶只觉胸口一闷，转头吐了口血。然而这场厄运却并未结束，没等他来得及爬起，他的喉咙便被一只冰冷的手爪猛然掐住，刹那间一股窒息感涌上脑袋。 放开我！ 江瑶拼命挣扎着，却完全无法拔开扼着喉咙的那只手。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正被面前这名面目狰狞的举发男子凌空提起，而自己对此却无能为力。 哼，你不是会耍小聪明吗？怎么这时候不耍了？ 穷奇盯着江瑶那张发紫的脸，低声冷哼： 我会让你知道戏弄本大爷是什么下场。 住手！ 穆剑云怒喝着，拔剑就要挥向前方的穷奇，然而穷奇连头都没有回，只是伸手随意一挥，一股凌厉的威压便带着刀刃般的妖风席卷而至，将穆剑云及打算偷袭的陆星月一并掀飞，径直轰入了远处的废墟之中。 哼，这下我看还有谁能来救你？ 穷奇冷笑着，他并没有选择直接扭断江瑶的脖子，只是一寸一寸慢慢收紧了掐着江瑶脖子的手，像是在欣赏对方临死前那张痛苦的表情。而在持续的缺氧状态下，江瑶的视线已逐渐模糊，身体极度虚脱的他此时已无法唤起体内的能量海洋，就连先前曾觉醒了一瞬的蚩尤意识也在吸收了其第五枚魂魄雀音之后再次陷入了沉睡。 可恶，我不想死，我不能死。 剧烈的心跳声如鼓点般敲打着江瑶的骨膜，迷离的意识中他忽然感到自己左侧的衣带中正渐渐升腾起一股炙热的能量，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回应着他的心声，开始随着他加速的心跳蠢蠢欲动。 这种感觉又是那块黑色石头。 崩裂的碎声从江瑶的衣带内不断扩散，最终演变成一声巨响，刹那间 只见一道浓烈的黑色雾气从江瑶的衣袋中喷薄而出，紧接着那团雾气便聚集成一条巨龙般的黑影，扭头对着琼奇的面门呼啸而去。 什么？ 突如其来的异变令琼奇大感不妙，不得已之下，他只能扔下江瑶飞入半空，堪堪躲过了黑影的攻击。 这是腾蛇？你小子身上竟然带着腾蛇之卵？ 琼奇望着那条盘桓在江瑶身侧的黑色巨影，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只见面前的怪物拂翼蛇身，黑鳞血瞳，长达十数米的躯体，四周雾气缭绕，此等样态毫无疑问正是神兽腾蛇。而此时这条刚孵化出的幼体腾蛇正聚着身子，以攻击的姿势维护在江瑶身前。 可恶，你小子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这东西？ 回过神的琼奇怒视着江瑶，而意识迷离的江瑶根本没来得及回答琼奇的质问，便被身边的腾蛇一把卷起，瞬间窜入了远方的密林。 混蛋，别想跑！ 看着到嘴的猎物又飞了，琼奇简直怒不可遏，他立即挥舞着古翼，冲着江瑶的背影追了过去。刀刃般的妖风夹杂着青色毒雾，以横扫千军之势刮过山间的密林，而那些被琼奇之毒所污染的树木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枯萎。很快那些毒气风刃便追上了逃窜的腾蛇与江瑶，瞬间斩断了山石前路，将其生生拦下。江瑶捂着胸口痛苦地咳嗽着，虽然有腾蛇的保护使得他不至于当场毙命，但追逐之间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吸到了几口毒气。如今的他感到自己的肺部火烧火燎的痛，就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了起来。 跑啊，我让你还跑，你以为区区一条幼体腾蛇就能护得了你吗？ 很快琼奇的声音便追随而至，在经历了接连的意外失手后，琼奇的脸上已经写满了不耐烦。 我会用你的人头送给饕餮当见面礼。 哼，比起他的人头，我更想要你的呢，琼奇。 慵懒的声音随着一阵猛烈的飓风从天而降，在被风压驱散的毒雾背后，只见一道赤色魅影如幽灵般从黑暗中闪现而出，一脚踢向了琼奇的脑袋。琼奇神情微变，立即闪身躲向一边，只听一记尖利的破风声擦着他的头皮划过，转瞬之间原本琼奇所在的位置便尽数化为废墟。 饕餮，你怎么会在这儿？ 半跪在地的江瑶勉强抬起头，却发现缭绕的尘埃中缓缓映现出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先前神秘消失的饕餮。 哟，这么多年不见，你的功力退步不小嘛，是被关傻了吗，琼奇？ 此时的饕餮并没有理会江瑶的追问，而是挡在江瑶身前，直视着琼奇那张额头淌血的脸，开口讽刺道： 你总算出现了。 琼奇咬牙注视着前方那名红发男子，眼眸中除了阴冷更夹杂着一丝愤恨。 100多年来我无时无刻都不在想，选择成为人类走狗的你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 哼，原来你特意从灵玉台逃出来就是为了见我。 饕餮笑道： 现在你见到了，可以滚了。 怎么，你就那么想赶我走吗？ 琼奇挥舞着古翼，冷眼俯视着下方的饕餮与江瑶，言语中透着不怀好意。 或者说你就那么怕我干掉那小子吗？ 就凭你，省省吧，你要是真能使出全力，恐怕这丰都早就连带着灰飞烟灭了。 饕餮平静地望向半空，赤色的眼眸倒映着琼奇那张冷漠的脸。 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吗？ 你的法力封印其实根本没有被完全解开。 穷奇双眼微眯，没有说话。 虽然我不知道是谁把你身上的封印勉强撕开了一道口子，不过在封印未解的情况下，强行使用妖力，只会对你自身造成损耗，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吧？ 饕餮摇摇头，继续说道： 不惜消耗自己，也要杀死那小子，他到底哪儿得罪你了？还是说，这都是你背后那家伙的意思？ 哼，我要做什么，还用得着和你解释？ 失去耐心的穷奇压根懒得回答。而在说话间，那些缠绕在穷奇周身的妖气毒物又再一次聚集，凛冽的妖风伴随着强大的威压扩散四周，甚至远比先前更加猛烈。 我就问你最后一句，你是选择继续当灵玉台的走狗，还是选择放弃庇护那小子，跟我一起走？ 不管是100多年前还是现在，我的回答从来就只有一个。 面对着穷奇的最后通牒，饕餮的神情依然平静。 在我找到那个答案之前，我会扫清任何障碍，即便是你也不例外。 好，很好，既然你下定决心要当叛徒，那就休怪我不客气。 穷奇脸色狰狞，身体微微颤抖。 你就和那小子一起去死吧。 阴冷的寒风与毒雾在剧烈的震荡中猛烈爆发，刹那间，一道巨大的妖影虚像在穷奇背后若隐若现，迸发的凶煞妖气就连天地也为之变色。只是此番景象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在穷奇的妖气到达顶峰之时，穷奇自己的脸色却似乎变得越来越灰白。而这一破绽又岂能逃得了饕餮的目光？ 我说过，你是在损耗你自己。 话音未落，饕餮的身影忽然再次凌空跃起，轻松躲过了飞来的风刃，径直冲向了半空中的穷奇。 就凭现在的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你？ 穷奇大惊，然而此时想要躲开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前方这名红发男子撕开了维护的毒物，将手伸向了他的脖颈。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两条缠绕着诡异金光的锁链忽然窜出浓雾，冲着饕餮的胸口直刺而去。后者神色一动，立即收拳闪身躲过。在刺耳的呼啸声中，那两条锁链重重砸在了饕餮后方的山石之上，将整片山石瞬间化为齑粉。 哼，又是你。 饕餮冷眼注视着那道浮现在穷奇身边的鬼魅黑影，随即将视线移向了对方手中那枚散发着妖异金光的物件，一张脸渐渐沉了下来。 只是没想到啊，这一次你手上多了不得了的东西呢。 饕餮盯着黑影脸上那张形似骷髅的惨白面具，缓缓说道： 原来镇魂石在你手上，傀儡亡灵。